想告诉你最赤裸的感情，却又忘词。我沮丧总有时，而苦笑也有时，我不怕潜台词。我有一种导师，是你心中有我名字，落叶的位置，孤注一生事，时间在消失，我们的故事开始。

算是时间要崩溃，亲爱的我也绝不会落泪，无法忘记爱过的那种感觉，珍惜这有你记忆的一切，就算是时间要倾斜，亲爱的我也绝不休离别，尽管末日威胁再强烈，有爱就不累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，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让我们和梁朝伟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，关注大自然在说话。关注自然资源。很多人说长大了就没有什么愿望可许了，只希望自己能够在经历挫折的时候不要气馁，遇到低谷的时候呢还有心情看一看天空，感到孤独的时候记得过去和未来都有过欢愉和温暖，不自信的时候想一想进步和努力，冒进得意的时候不要失去本心，获得认可的时候明白自己还差得很远，而在享受宠爱和赞美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自己只是自己。 可要再筛选。

毛曾经写下过这样一句话，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，待明白过来的时候，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。有的时候不是时光辜负了我们，而是我们辜负了时光。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重返青春的电影，但是现实中的我们却没有这种魔法。最近张希跟曹芳的民谣歌曲《认真的老去》真的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，有的时候听了两遍会跟着一起哼唱，也会跟着歌曲一同陷入沉思，重新审视当下这样的生活是不是我自己想要的生活。青春一世，时光容不得半点停留，可是其中又有哪些是让你觉得轰轰烈烈的回忆呢？又有哪些是你没有完成的遗憾呢？其实是人都会变老的，也会有遗憾的，只是你是否有过认真对待自己的生命和认真的对待自己所爱的人，能让这样的遗憾变得少一些。如果说过往的事情已经无法改变，那么应该珍惜当下，规划未来，度过一个无悔的青春。所以老去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接下来的时间跟我一起听到一首来自张希和曹芳的《认真的老去》。 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，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，又有谁在乎呢？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，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青春。 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，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，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。这生命正值春光，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，别错过年轻的疯狂，时光很匆忙，别错过日落和夕阳，无论在哪里呀，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，就认真的老去，有一次和你擦肩而过，一毫米的距离。吉他为你唱那一首歌，重复最熟悉的段落，就当明天不在。 没有永远的年轻，没有唱不完的歌，当所有人都离去， 我也将要离去。 这生命正值春光，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， 别错过年轻的疯狂，时光很匆忙，别错过日落和夕阳，无论在哪里呀，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，就认真的老去，有一次和你擦肩而过，一毫米的距离，别错过年轻的疯狂，时光很匆忙，别错过日落和夕阳，无论在哪里啊，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，就认真的老去，有一次和你无话不说，开始对话以前， 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

苍茫，就让它 地去苍龙。既然破碎，就让它变成尘灰。就是生来死去，生来死去，那是醒着的心无声歌唱。